攻读若苏厄书第十二章。以色列子民在约旦河东岸所占领的地区是自阿尔农谷直到赫尔蒙山和东边的全阿拉巴。以下是他们所征服的地区的王子。一个是住在赫士彭的阿摩利王西宏，他管辖的地区是从阿尔农谷旁的阿洛厄尔起，包括山谷中心、基肋阿德的一半，直到位于阿蒙子民的边界亚波克河。东边有阿拉巴，上至基乃勒特海，下至阿拉巴海、蒂沿海，东到贝特耶什摩特，南到披斯加山路。另一个是巴商王奥格，他原是勒法因的移民，住在阿士塔洛特和厄德勒。他统治赫尔蒙山区、撒尔加和巴商全境，直到格舒尔人和马阿加人的边界，以及另一半基肋阿德直到赫士彭王西宏的边界。上主的仆人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征服了他们，上主的仆人梅瑟遂将地分给了勒乌本人、加德人和木纳协半支派作为产业。以下是若苏厄和以色列子民在约旦河西岸从黎巴嫩山谷的巴尔加德起直到上色耶尔去的哈拉克山所征服的地区的王子。若苏厄将这地照以色列各支派分给了他们做产业，即赫特人、阿摩黎人、克纳罕人、培黎奇人、西威人和耶布斯人所住的山区、平原、阿拉巴、山坡、旷野和乃格布。耶里哥王一个，贝特尔附近的哈伊王一个，耶路撒冷王一个，赫贝隆王一个，雅尔穆特王一个，拉基士王一个，厄格隆王一个，格泽尔王一个，德比尔王一个，格德尔王一个，荷尔玛王一个，阿拉德王一个，里贝纳王一个，阿杜兰王一个，马克达王一个，贝特尔王一个，塔普亚王一个，赫费尔王一个，阿费克王一个，拉沙龙王一个，马东王一个，哈祖尔王一个，史莫龙王一个，阿格沙夫王一个，塔纳克王一个，莫基多王一个，赫德士王一个，加尔穆尔的约克乃罕王一个，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加里利亚的异族王一个，皮尔扎王一个，共计31个王子。